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棒儿干。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为了让女儿拜师，山东吴老的大爷于廷于子玉带着自己的女儿于秀娘来拜访江南大侠吕留良。那么这位吕大先生究竟能不能满足于秀娘拜师的愿望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江南大侠吕留良一听山东吴老排行在首，醉仙翁来了，赶紧接出来，把爷儿俩可就让进来了。碧晨轩内宾主落座，吕宝献茶，茶罢歌盏，要闲谈几句，说您怎么到这儿来访我来了？咱们是慕名的朋友啊。哎，我别看不认得您，皆因为啊，这个小姑娘在家几句闲谈触动我的心事。您什么心事？他不愿习文，单愿习武，好啊，巾帼英雄。小姑娘别瞧，愿意练武也可以。是啊，但是呢，我打算教他，他瞧不起我，他不跟我学。好姑娘，连你爸爸都瞧不起，你还瞧得起谁呀？姑娘哎，你可不知道你爸爸有多的能耐啊，一条亮银鞭，江湖之上罕逢敌手，醉仙翁的名字那是了得的吗？吕大先生低头看了看姑娘秀娘，那你打算跟谁学呢？小孩一拦着爸爸话头，爸爸您别说了，说不到重点上。您把我领人家，您跟人家说干的，我要跟天下第一学。啊？晚村先生一听，天下第一谁敢说呀？于大爷，他要跟天下第一学是什么意思？那还什么意思？送您这儿来了，我还不服别人，我服吕大先生您，我打算让姑娘拜在您的门下，随您习武。吕大先生一摆手，于大爷您这把我告下来了，叫我吕留良，就照着比您强，还别说我不比您强，就我比您强能强多少？你我在外边行侠之时都是少壮之时了，现在已进垂暮之年，还逞的什么英雄，论的什么好汉，天下第一这四个字您不敢担呢，吕某又何敢担呢？我的武艺也只平平啊，姑娘这么大的雄心要跟天下第一学，就是我收他也学不出比您高的地方来，您教我教都差不多，也就这意思了。 更何况您是亲爹，还有个方便，我这么大老头子教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多有不便之处啊！您把她送我这儿来，送错地方了。不管，从山东把姑娘领来了，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您觉得谁是天下第一，您再领着她拜去。可有一节，拜之前得跟我说一声，我服您领去。我要不服，我领着她同着您一块去，我先跟这位动动手。打得赢我的收我姑娘，打不赢我的别收我姑娘。吕万村一听，这还崴了。罢了，您也不是天下第一，我也不是天下第一，非要找天下第一，非要找天下第一。得了，别的能量没有，我写封信，凭我一封信，我让他有个师傅就是了。谁呀？就是我的胞妹婉娘。于大爷听完了，心中暗喜，就为拜他。拜你是假的，我知吕婉娘在哪儿住，我就知她是你妹妹。人间的剑客都是剑客，剑客跟剑客不一样。要按当今大清朝来说，明末清初的剑客，打我老师那儿就说了，学了会的能耐，出门要碰上吕婉娘千万别动手。似乎你们哥五个凑一块儿，也不是人吕婉娘一个人的对手。他哥哥吕留良这么大的名望，照他妹妹比差太远了。我这小姑娘要能拜在吕婉娘名下，那算行了。诚心以激将之法，但是脸上不动容。哦，婉娘剑客能收小女吗？凭我一封书信行。第一呀、啊，他这个人呢，愿意女孩子习武，因为他就是女孩子，从小啊，他就好练，他也得过艺人的传授，他不认为这武艺非得男的练，而且他的心里就是不练则可，练就得比男的练得好，所以婉娘这个武艺实出我之上，比我高太多了。我瞧您这姑娘也有点这心胸，得了，我写一封书信，您拿着我这封书信见着舍妹婉娘，让她收也就是了。哦，令妹婉娘剑客居住附近吗？哦，可远了，她在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后山有个武圣莲花祠，她在那儿住。她上剑山住干嘛？皆因为剑山反了一位英王富昌傅宝臣，舍妹在剑山已居住好多年，暗中监视英王。那么以婉娘剑客之身份把英王除了赐死不就完了吗？哎，吕留良一摆手，这个我妹妹这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呢？就是英王啊，他是哥哥，他对当今康熙有看法，抱着专制的旧思想，他认为不应该废长立幼，怎么我兄弟当皇上把我给废了呢？那么这一说也不是没有，一时激愤，气走京城，够奔剑山偏于之地。那么到现在呢，危害不大，其罪不至死，所以呢，我妹妹不能贸然动手，不过就是暗中监视他，怕他有异样之动作也就是了。好吧，那您速速写信吧。吕留良晚村先生这才写下一封书信，您拿着我这书信带着这姑娘够奔剑山，就是不知道这剑山您有没有引荐之人，能不能进去？能进去。我们老五有个徒弟，那是我亲兄弟，叫龙斗龙九公，现在剑山，我到那儿找我师侄，我就进去了。拿着吕留良这一封书信没回山东，直接从杭州动身，坐江船进川了。到了四川成都府地面，故小舟飘飘摇摇来到了青龙伯虎二闸，可也就是剑山的山口。守山人员高声喊喝，小船少望前进，速报姓名， 到此做何干？于爹放味儿，一丝海下阴然说，老夫山东于家坡，山东无老，我是大爷，我叫于庭，于子玉，到这儿找图纸，叫我那图纸开开青龙伯虎二闸，大吹大雷把我迎请进去。一老头带一小姑娘这么大份儿，哪位是您图纸啊？谁呀？我也不知他在你们这儿干嘛，叫龙斗。好，这闸都归他管，整个水军他是大帅，副帅是于变于子江，那没得说了。您老爷子别着急，我们得往里回，您就稍等。哎，等时间长了我不耐烦。一边等一边嘴巴闲着，呵，这龙斗放份儿，怎么回个话这么半天呢？是不是不乐意见我呀？让我瞧这小子，我先啐他俩嘴巴。众喽喽一听，这老爷子真够横的。一会儿再瞧龙斗，好，鞋都没提好就跑来了。来到了闸口以上，往小船上一瞧，不是师大爷是谁？哎呦，师伯您老人家到了，开闸开闸，人还让您大吹大擂奏乐，甭废话呀。这小姑娘不认识，她跟于五爷小五的时候还没这姑娘呢。这是你妹妹。哦，我还有这么点的妹妹。嚯，您老人家老年得子。我就知道这个于伯龙我兄弟也岁数不小了，比我小小不了几岁，怎么这有个小姑娘？嗨，待着点待着，是不是？带他上剑山找你们来了。哦，找我们干嘛？这个找你啊，串个门子，有点心腹事儿，提起话跟你说。好，您跟我回家再说。嗯，你这后山有个武圣莲花祠吗？我不知道。嗯，这么办吧，仿这武圣莲花祠的事儿你甭管，我自己仿，明天上殿面见英王，就说师大爷上这儿来给你帮忙来了，我带着姑娘面见英王。好吧，什么武圣莲花祠，什么晚娘剑客，龙斗不知道。见英王回禀已毕，英王一听，好，得打听打听啊。一问燕普，一问这几位，一提山东吴老于的爷，全挑大拇哥，这是人物字号啊。那剑吧，很隆重的亲自迎接。于的爷份儿也大呀，剑客身份呢，上殿跟燕普这帮人虽然不熟，但身份不输他们呢。哎，拉着小姑娘挨个这么一见，千岁呢上人见喜，给于秀娘很多赏赐。那您到这干嘛？这不找我师侄来了吗？我听说我师侄这混得不错，住几天，住几天的不白住。哦，您怎么样啊？在你山上转悠转悠，看你山上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不敢说指点吧。哎，多几句言，不嫌老朽话多的话，我给您出点好主意。呵，求之不得呀。那就让大帅龙斗陪您转吧。他不让他陪着，他自己瞎转悠，把姑娘交给龙斗，让龙斗看着，自己上后山转悠。到后山转悠来转悠去，功夫不亏人，发现一片青竹塘，这片竹海十里方圆大了去了，愣让于大爷在这竹海里乱挤，摸来摸去，摸到后山武圣莲花祠，这才面见晚娘剑客。拿上来这个吕大爷的这封书信，吕晚娘一瞧，哦，我哥哥给我下一封书信，让山东吴老于大爷给送来了，明儿您把姑娘领来吧。又领着姑娘再到莲花祠，晚娘见个一瞧，行，这孩子搁我这儿你就甭管了，我告诉你你应该干什么，您说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行，我都听您的。于大爷又出来了，告诉龙斗，我呀盯后山。你盯什么后山？跟英王说前边青龙白虎闸弄得挺好，山上各处要害都很戒备森严，唯独后山十里青竹塘再过后啊十分的空虚，十里青竹塘以后由我于子玉一人把守，寻常之人翻不了山，有侠剑客翻山而过，我伸手拿他， 跟英王给我讨份差事还得要钱了。龙斗这么一保，燕普一听太好了，为什么？十里青竹堂自己没走过，为什么？太密了，挤不过去呀、啊。眼仗着一片天险，青竹堂在那边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于子玉既能挤过去，他愿跟后边守着，让他守着吧。燕普也乐意，英王也乐意，拨一份钱粮，老头子让龙斗带几个心腹之人，可就把这个十里青竹堂修出一条竹路来，单修这么一个铁鞋就为走这个的，又修下一封书信，保荐两个人，一个可就是自己的儿子，从山东啊把自己儿子笑面阎君俞伯龙给找来了，还有一个您听明白了，就是这武云飞。这武云飞怎么来的？后文书还有交代。这两个人跟着一块都进来了，老爷子拿大石头垒起房子，就在青竹堂以后守着后山。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他这闺女于秀娘跟着剑客吕婉娘习武，练什么呢？练剑术，练的是阴阳八仙剑128手，独步武林。这个吕婉娘越教越爱教，越教越爱教，十年光阴猛然间一瞧，这于秀娘得了吕婉娘10之6-7，放出去寻常剑客都打不过于秀娘。于秀娘别看是个小姑娘，这个本领太大了，这才把秀娘叫在自己的面前，蓝布长包袱条拿出来抖了开，这里边有一口宝剑，要赐剑赐名，自今日起我赐你一个号，不论男女，无号而不名。哦，师父，我叫于秀娘，那您给我贺这号叫什么？叫坤元子，开坤道之纪元。慢说，是你就是我，这辈子也没敢占一个元字，我都没想到你比你这个师弟修为还高。师弟是谁呀？可就是三公主霞娘。三公主霞娘也是吕婉娘的武艺，别看武艺也那么高，放出去寻常剑客也打不过，但是要比于秀娘还差点。于秀娘这本领大，所以我以后这个衣钵可能要由你来继承，就是你师祖再往上倒几辈，咱们这一支儿也没有一个敢用这个元字的，开坤道之纪元。不过这是个美称，稍微夸大一点呢，不折你的福分，也是我的这一片希望，我给你起名叫做坤元子于秀娘。那么这口宝剑恐怕你不认得，师父我要跟你说说，它有个名字叫做湛炉。这一口湛炉赐予于秀娘，于秀娘128手阴阳八仙剑，剑法惊奇。那么跟着这个大爷就在石头屋子这儿住，时常的上武圣莲花庵给师父请安去。一晃20年，28了，这功夫越练越纯了，那了不得了。今天呢，佟林来了，佟林让秃首龙武云飞领过十里竹海，来到了石头屋子面见山东吴老大爷于庭于子玉。于庭于子玉在这儿都守了20年了，一瞧佟海川来，也得问问佟海川啊，你是怎么来的，怎么回事？这正说着呢，武云飞没了。这叫什么事儿？我陪着客人聊，你干嘛去了？刚这一想，武云飞推门进来了，看了一眼佟林，可就走到了于大爷的耳朵边上说，他这个妹妹让您上后头去一趟。哦，海川你坐着，我见剑客去。 佟林一听了不得了，他就是剑客，他还上后边见剑客去。可我这耳朵听刚才说他妹妹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坐着吧。咱家你别看破石的屋子，那也规规矩矩，人别乱溜达。不说佟林、武云飞陪着这头了喝水，单说老头子于子玉够奔后边，后头也是石头屋子，到后头了，见姑娘，姑娘，我那头了陪客人呢，找我干什么？爹，什么客人？佟海川，什么佟海川？干嘛的？侠客。侠客不侠客我不管，我刚才听云飞大哥说怎么着，镇八方。镇哪八方啊？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那咱们这西南这儿他镇不镇呢？他恐怕人家也镇不成，我瞧他镇不了上头了。您告诉这佟侠客，就说姑娘我跟要他比试比试，胜过于秀娘他叫镇八方，胜不过于秀娘让他把这镇八方仨字给我去了，多王道，人招你惹你了不让叫了。老头子一听别介，人大老远来的，我头里一碗水还没喝，你这您赶紧去，去不去？去吧。老爷子一瞧这武艺比我棒多了，吕婉娘怎么教的你说说，20年过后我跟他好，有的时候他跟他哥哥于伯龙还有这武云飞他们动手跟挨不上边，我一时寄养亮出亮银边，我说跟姑娘比划比划吧，不成啊。佟林哪成啊？哎呦，佟林要倒霉，他打不过你。是啊，打得过我，我干嘛跟人家比啊？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人间的剑客。哎，那人要不比怎么办呢？不比不行，跟他说去。好嘞。于大爷往前转，佟林那儿正喝水，别喝了，有人要跟您练练。老头子这话难以启齿啊，跟我练练是怎么句话呀、啊？老爷子，谁要跟我练练呢？我姑娘，我姑娘小名叫秀娘，她叫于秀娘。哦，您这姑娘。佟林一听，那甭问，跟您练的武啊。这个令爱是善拳脚啊，是善兵刃呢？拳脚兵刃都会点哦，是兵刃是刀啊，是剑？哎，他宝剑练得最好，那就是了。佟林站起来，微微一掀自己的衣裳，往腰里头这么一亮，于大爷一瞧，这是什么？这口宝剑是我师大爷给的，叫秋风落叶扫，蜜蜂岭二次学艺，这口宝剑没怎么亮过。既是令爱喜欢剑术，佟某不才，到后边跟令爱可以切磋切磋，他二人这才要剑山后山是比剑联姻。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洁身自然，眼泪能风干，谁把忧伤释放，谁把寂寞关上，把昨天都遗忘，谁把节奏变得如此自然婉转，心变得简单，我愿意陪伴明天的路上。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眼泪能风干，谁把忧伤释放，谁把寂寞关上，把昨天都遗忘，谁把节奏变得如此自然婉转，心变得简单，我愿意陪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将于2月9号登陆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再现辽阔草原，壮丽山河，演绎金戈铁马，英雄史诗。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 FM87.6 兆赫小说联播。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味四合院，房山圣林山雪乡欢迎您。 炫彩冰雕，趣味滑雪，矿质温泉，豪华酒店，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 8178-8888 8178-1111。